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6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众德相品第76-2。儿时巨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甚为稀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二空，虽知诸法一切如梦如想如像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皆非实有，无性为性，自相皆空，而能安立善非善等诸法差别，皆无杂乱。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菩萨摩诃萨甚为稀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二空，虽知诸法皆如梦等，都非实有，无性为性，自相皆空，而能安立善非善等诸法差别，不相杂乱。汝等若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有甚深稀有之法，声闻独觉皆不成就，不能测量。汝等一切声闻独觉与诸菩萨摩诃萨尚不能对，况于有情而能酬答。巨寿善现复白佛言：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有甚奇稀有之法，声闻独觉皆不成就，不能测量。佛告善现：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解说。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有甚奇稀有之法，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意熟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五神通，若37菩提分法，若陀罗尼，若三摩地，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于无量无边佛法往十方界，若诸有情应以布施乃至般若而摄受者，则以布施乃至般若而摄受之，应以出境律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而摄受者，则以出境律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而摄受之，应以慈悲喜舍而摄受者，则以慈悲喜舍而摄受之，应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而摄受者，则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而摄受之，应以空无相无愿三摩地而摄受者，则以空无相无愿三摩地而摄受之，应以诸于善法 而摄受者，则以诸余善法而摄受之。具首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意熟波罗蜜多、五神通等无量功德，以布施等摄诸有情？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施诸有情所需之物，为需饮食，施于饮食；若需衣服，施于衣服；若需车乘，施于车乘；若需花香，施于花香；若需卧具，施于卧具；若需舍宅，施于舍宅；若需灯明，施于灯明；若需医药，施于医药；若需诸余种种资具，悉皆施于，令无匮乏。或是声闻、独觉、菩萨、诸佛世尊，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房舍、资具、诸庙花香、宝窗、幡盖、祭月、灯明及酥油等诸余供具，如是施时，其心平等，无差别想而行布施。如施持戒犯戒一耳，如施人去非人一耳，如施内道外道一耳，如施诸圣一生一耳，如施尊贵下贱一耳，上从诸佛，下至旁生，平等平等，无所分别。不观福田胜劣有异，随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了达一切自相皆空，空中都无上下差别故，无异想，无所分别而行布施。是菩萨摩诃萨由无异想、无所分别而行布施，当得无异无分别法，为得圆满一切相智，给予无量诸佛功德。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见旁生等有所祈求，便起誓心：此来祈者，若是如来应证等觉真福田故，我应施之；若非如来应证等觉是旁生等非福田故，不应施予所需资具。是菩萨摩诃萨起如是心，悦菩萨法。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要净自心，福田方净，见祈求者不应念言，如是有情有所求气，我应不施；如是有情有所求气，我不应施。若作是念，为本所发大菩提心，为诸菩萨发菩提心，我为有情当作医护、周住、舍宅、救护之处，见求其者应起誓心：今此有情贫穷孤陋，我当以施而摄受之，彼有此缘，不到他物，少欲喜足，能转施他，由是因缘离断生命。广说乃至离杂秽语， 亦能调伏贪恚邪见，身坏命中，乘前福业生刹帝利大族，或婆罗门大族，或长者大族，或居士大族，或于随依富贵加生，富饶财宝，修诸善业，或因布施摄受因缘，见以三乘而去缘籍，为另去整声闻独觉及无上乘般涅盘界，破此善行，若菩萨摩诃萨有诸怨敌或与有情来至其所，为损害故，或有匮乏求其身份及诸财物，是菩萨摩诃萨终不应起分别异心，此应施与此不应施，但应发起平等之心，随求身份及诸财物，悉皆施与。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普为饶益诸有情故，求取无上正等菩提，不为利乐自身命故，若当发起分别异心，此应施与此不应施，便为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独觉声闻世间天人阿苏罗等诸圣贤众共所贺责，谁要请汝发菩提心，是普利乐诸有情类，无皈依者为作皈依，无舍宅者为作舍宅，无周主者为作周主，无救护者为作救护，不安乐者令其安乐。而今见别有失不失，不辞善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有人非人来至其所，求其种种随恼知解，是菩萨摩诃萨不应发起分别二心，为施不施，为作施念，随彼所求定当施与。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常作施念，我为利乐诸有情故而受此身，诸有来求定当施与，不应不施，故见去者便起是心，我今此身本为他受，彼不来取尚应自送，况来求气而当不约，作是念已，欢喜踊跃，自解之解而受于之。复自请言，今获大利，为舍杂秽得纯净身。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学，不辞善行，若菩萨摩诃萨见气求者便作实心，今于此中谁施谁受，所施何物，由何而施，为何而施，云何而施，诸法自性皆不可得，所以者何？如是诸法皆毕竟空，非空法中有与有夺，有失有受。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学诸法皆空，所谓或有内空故空，乃至或有无性自性空故空， 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此空而行布施，恒无间断圆满布施波罗蜜多。由此布施波罗蜜多得圆满故，为他割截劫夺一切内外物时，其心都无分别嗔恨，但作是念：有情即法，一切皆空，谁割截我？谁劫夺我？谁复受之？谁作是观？复此善现，我以佛眼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世界中，有菩萨摩诃萨为欲利乐诸有情类，一故思愿入大地狱，见诸有情受诸巨苦，见已发起三种世道。云何为三？一者神变世道，二者即说世道，三者教界世道。是菩萨摩诃萨以神变世道灭除地狱汤火刀等种种苦聚，以即说世道，即彼有情心之所念而为说法，以教界世道，与彼发起慈悲喜舍而为说法，令彼地狱诸有情类与菩萨所生敬信心，由此因缘从地狱出，得生天上，或生人中，见一三乘尽苦边际，证涅槃界究竟安乐。复此善现，我以佛眼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世界中，有菩萨摩诃萨诚实供养诸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诚实供养佛世尊时，身心欢喜，爱乐恭敬，非不欢喜爱乐恭敬，与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说正法，恭敬听闻受持读诵，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忘失，随所闻法能为有情无倒宣说，令获殊胜利益安乐。复次善行，我以佛眼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世界中，有菩萨摩诃萨为欲扰于旁生趣中诸有情故，自舍生命。是菩萨摩诃萨见诸旁生饥火所逼，欲相残害，起慈悯心，自割身份，断诸知解，散至十方，自令时旦。诸旁生类得此菩萨身肉食者，皆与菩萨身起爱敬惭愧之心，由是因缘脱旁生去，得生天上，或生人中，知遇如来应证等觉，闻说正法，如实修行，见一三乘而去缘寂，为随正入无上大乘，独觉声闻般涅盘界。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能为世间做难做事多所扰疑，为利乐诸有情故，自发无上正等决心，亦令他法自行种种如实正行，亦令他行。不辞善现，我以佛眼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世界中，有菩萨摩诃萨 未遇扰疑，恶鬼去中，诸有情类，宜故思愿，往彼界中，方便悉除饥渴等苦，令诸恶鬼众苦即息。于此菩萨深起爱敬惭愧之心，复为宣说离千法要，令彼闻已，起慧失心，乘此善根脱恶鬼去，得生天上，或生人中，直遇如来应证等觉，供养恭敬，闻正法音，见次修行三乘正行，乃至证入无上大乘，独觉声闻般涅盘界，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有情类安住大悲，发起无边方便善巧，令随证入三乘涅盘。不辞善现，我以佛眼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世界中，有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或为四大王众天宣说正法，乃至或为他化自在天宣说正法，是诸天众与菩萨所闻正法已，见以三乘勤修正行，随应正入般涅盘界。善显当知，彼天众中有诸天子，胆着天上五妙娱乐，即所居止众宝宫殿，是菩萨摩诃萨视现火起，烧其宫殿，令生厌怖，因为说法作是言：诸天子应审观察诸行无常，苦空非我，不可保信，谁有智者于斯乐着？时诸天子闻此法音，于五妙狱深深厌怖，自观生命虚伪无常，譬如芭蕉、电光、杨焰，观诸宫殿犹如牢狱，作是观语，建议三乘勤修正行而去原籍，为见证入三乘涅盘。佛子善显，我以佛眼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世界中，有菩萨摩诃萨见诸梵天着诸见趣，方便化导，令其厌舍，告言：天仙，汝等何故与空无相虚妄不实诸行俱中，发起如是诸恶见趣？当速舍之，信受正法，令汝长夜利益安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大悲，为诸有情宣说法要。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所有甚奇稀有之法。不辞善现，我以无障清净佛眼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世界中，有菩萨摩诃萨以四摄事摄诸有情，因何为四？一者布施，二者爱语，三者力行，四者同事。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以布施事摄诸有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以两种施摄诸有情，云何为二？一者财施，二者法施。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 能与财师设诸有情。善信，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以种种饮食、衣服、房舍、卧具、车乘、灯明、祭月、香花、宝窗、翻盖及璎珞等施诸有情，或以金银、废琉璃宝、颇制家宝、科贝、碧玉、地青、大青、摩尼、珍珠、石藏、楚藏、红莲等宝施诸有情，或以妻妾、男女、大小童仆、侍卫、象马、牛羊及医药等施诸有情，或以种种财宝、库藏、诚意、居落及王位等施诸有情，或以身份、手足、肢节、头目、髓脑施诸有情。是菩萨摩诃萨以种种物至四劫道，升高台上唱如是言：一切有情，有所需者，自意来取，勿生疑难。如取己物，莫作他想。乃至我身、手足、肢节、头目、髓脑，随意取之，我与汝等无所吝惜。是菩萨摩诃萨施诸有情所需物已，复劝皈依佛法僧宝，或劝受持五尽十戒，或劝受持八尽诸戒，或劝受持十善业道，或劝修学初净律乃至第四净律，或劝修学慈无量乃至舍无量，或劝修学空无边处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或劝修学佛随念乃至天随念，或劝修学不净观持息念，或劝修学无常想乃至灭想，或劝修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或劝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或劝修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或劝修学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或劝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或劝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或劝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或劝修学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或劝修学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或劝修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或劝修学五眼六神通，或劝修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或劝修学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或劝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或劝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或劝修学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或劝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或劝修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与诸有情行财施已，复善安利诸有情类，令诸无上安隐法中，乃至令得一切之智。善行，是为菩萨摩诃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有甚奇稀有之法。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以法师摄诸有情？善现，法师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世间法师；二者，出世法师。云何名为世间法师？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分别显了世间妙法，为不净观，若持悉念，若四净律，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若于世间共一生法，如是名为世间法师。善现，何故此法名为世间？未学此法，未能毕竟离世间，故名为世间。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此世间妙法事已，种种方便化导有情，令其远离世间诸法。种种方便化导有情，令诸圣法及圣法果。善现，云何圣法及圣法果？善现，言圣法者，为三十七菩提分法及三解脱门等。圣法果者，为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等。善现，何故此法名为出世？为学此法能令毕竟出离世间，故名出世。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圣法者，为六波罗蜜多、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诸菩萨地、五眼、六神通、如来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妄施法、恒住舍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等诸无漏法。圣法果者，为佛无上正等菩提大涅槃界。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圣法者，为预留果智、依来果智、不还果智、阿罗汉果智、独觉菩提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智、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智、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智、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智、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智、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智、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智、苦集灭道圣地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智、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智、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智、五眼六神通智、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智、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智、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智、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善法、非善法智、有记法、无记法智、有漏法、无漏法智、世间法、出世间法智、有为法、无为法智，是名圣法。圣法果者，为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是名圣法果。具受善现白言，世尊， 诸菩萨摩诃萨，为亦能得一切相知。报告善贤，如是如是，亦名能得一切相知。据说善贤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亦名能得一切相知，与佛世尊有何差别？报告善贤，诸菩萨摩诃萨名为随得一切相知，诸佛世尊名为已得一切相知。所以者何？非诸菩萨与佛世尊调然有异，为诸菩萨与佛世尊具住诸法无差别性，与诸法相求证便知，说明菩萨若至究竟名佛世尊，然佛世尊与一切法自相共相，照了无碍，清净具足，在因位时名为菩萨，若至果位名佛世尊，是为菩萨与佛世尊虽具名得一切相知而有差别。善现，是名菩萨摩诃萨世间法师，诸菩萨摩诃萨亦因如是世间法师复能修行出世法师，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方便善巧，先施有情世间善法，后令厌离世间善法，安住出世无漏圣法，乃至令得一切之智。善现，云何名为出世圣法？诸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分别显了，说明法师。善现，一切不共一生善法，若正修学，令诸有情超出世间安隐而住，为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脱门，八解脱，九次第定，四圣谛智，波罗蜜多，诸空等智，菩萨实地，五眼六神通，如来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一切陀罗尼门，一切萨摩尼门，诸如来等无漏善法，一切皆名出世圣法。若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分别显了如是诸法，名为菩萨出世法师。善现，此中云何名为三十七种菩提分法？为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善现，如是名为三十七种菩提分法。善现，四念住者为菩萨摩诃萨与内身外身内外身住寻身观，具足正勤，正知正念，除世贪忧，住身即观，住身灭观，有彼与身住寻身观，住身即观，住身灭观，无所依止，与诸世间无所执受，是为第一。与受与心与法一耳，是名四念住。善现，四正断者为菩萨摩诃萨为令未生恶不善法永不生故，为令已生恶不善法永断灭故， 为令未生善法生故，为令已生善法坚住不忘，修满倍增广大智，作正故，升起乐欲，发勤精进，测心持心，是名四正断。善信四神族者为菩萨摩诃萨，欲三摩地断行成就，修习神族，勤三摩地断行成就，修习神族，心三摩地断行成就，修习神族，观三摩地断行成就，修习神族，一指厌，一指离，一指灭，回向于舍，是名四神族。善信五根者为菩萨摩诃萨，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名五根。善信五力者为菩萨摩诃萨，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是名五力。善信七等觉知者为菩萨摩诃萨，念等觉知、责法等觉知、精进等觉知、喜等觉知、清安等觉知、定等觉知、舍等觉知，是名七等觉知。善信八圣道之者为菩萨摩诃萨，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名八圣道之。善信三解脱门者为菩萨摩诃萨，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云何空解脱门？为菩萨摩诃萨以空、无我、形象、摄心依去，是名空解脱门。云何无相解脱门？为菩萨摩诃萨以灭极净形象、摄心依去，是名无相解脱门。云何无愿解脱门？为菩萨摩诃萨以苦无常形象、摄心依去，是名无愿解脱门。善信八解脱者为菩萨摩诃萨，有色观诸色，是第一解脱；内无色想，观外诸色，是第二解脱；净圣解身作证，是第三解脱；超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思维种种想，入无边空，空无边处定具足住，是第四解脱；超一切空无边处，入无边实，实无边处定具足住，是第五解脱；超一切实无边处，入无少所有，无所有处定具足住，是第六解脱；超一切无所有处，入非想非非想处定具足住，是第七解脱；超一切非想非非想处，入灭想受定具足住， 是第八解脱。善信，九次第定者，为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思，离生喜乐，出境律具足住，是第一次第定。寻思极静，内等静，心一去性，无寻无思，定生喜乐，第二境律具足住，是第二次第定。离喜住舍，正念正知，身受乐，胜说应舍，具念乐住，第三境律具足住，是第三次第定。断乐断苦，先喜幽默，不苦不乐，舍念清净，第四境律具足住，是第四次第定。超一切色相，灭有对象，不思维种种想，入无边空，空无边处定具足住，是第五次第定。如是乃至超一切非想非非想处，入灭想受定具足住，是第九次第定。善信，四圣谛之者，为菩萨摩诃萨，苦智、集智、灭智、道智，是名四圣谛智。善信，波罗蜜多者，为菩萨摩诃萨，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方便善巧、妙愿力智波罗蜜多，是名波罗蜜多。善信，诸空等智者，为菩萨摩诃萨，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智，即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智，是名诸空等智。善信，菩萨实地者，为菩萨摩诃萨，即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是名菩萨实地。善信，无眼者，为菩萨摩诃萨，所求肉眼、天眼、圣慧眼、法眼、佛眼，是名无眼。善信，六神通者，为菩萨摩诃萨，所学神境之正通，天眼之正通，天耳之正通，他心之正通，宿住随念之正通，漏尽之正通，是名六神通。不辞善信，如来实力者，若诸如来应正等觉，于是处如实知是处，于非处如实知非处，是第一力。若诸如来应正等觉，与诸有情、过去、未来、现在诸业及诸法受、处、因、意熟，皆如实知，是第二力。若诸如来应正等觉，与诸世间非一种种诸界差别，皆如实知，是第三力。若诸如来应正等觉，与诸世间非一种种圣解差别，寻思有意，皆如实知，是第四力。若诸如来应正等觉，与诸有情不特切罗，诸根胜劣，皆如实知，是第五力。若诸如来应正等觉，与变去行，皆如实知，是第六力。若诸如来应正等觉，普欲一切境律解脱等持等智杂染清净安利差别，皆如实知，是第七力。 若诸如来应正等觉，以净天眼超过于人，见诸有情死时生时诸善恶事，如是有情因身与意三种恶行，因诸邪见因傍贤圣堕诸恶趣，如是有情因身与意三种妙行，因诸正见因赞贤圣生诸善趣，复以天眼清净过人，见诸有情死时生时好色恶色，从此复生善趣恶趣，与诸有情随业势力生善恶趣，皆如实之。是第八例。若诸如来应正等觉，与诸有情过去无量诸宿诸事，或一生或十生或百生或千生或无量生，或一劫或十劫或百劫或千劫或无量劫，所有诸行诸说诸相，皆如实之。是第九例。若诸如来应正等觉，与诸漏尽无漏心解脱，无漏慧解脱，皆如实之。与自漏尽真解脱法，自证通慧具足而住，如实觉受，我生已尽，凡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是第十例。如是名为如来实力。善信，似无所谓者，若诸如来应正等觉，自称我是正等觉者，设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于世间依法立难，或令意念佛与世法非正等觉，我与彼难正见无因，以与彼难正见无因得安隐住，无不无畏，自称我处大仙尊位，与大众中正狮子吼转大梵轮，一切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于世间定无有能如法转者，是第一无畏。若诸如来应正等觉，自称我已永尽诸漏，设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于世间依法立难，或令意念佛与世漏犹未永尽，我与彼难正见无因，以与彼难正见无因得安隐住，无不无畏，自称我处大仙尊位，与大众中正狮子吼转大梵轮，一切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于世间定无有能如法转者，是第二无畏。若诸如来应正等觉，自称我为诸弟子众说能障法，然必为障，设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于世间依法立难，或令意念有染是法不能为障，我与彼难正见无因，以与彼难正见无因得安隐住，无不无畏，自称我处大仙尊位，与大众中正狮子吼转大梵轮，一切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于世间定无有能如法转者，是第三无畏。若诸如来应正等觉，自称我为诸弟子众说出离道，诸圣修习决定出离，决定通达正尽众苦， 作苦边际。色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于世间依法立难。我令意念，有修此道，非正出离，非正通达，非正尽苦，非作苦边。我与彼难正见无因，亦与彼难正见无因得安隐住，无不无畏，自称我处大仙尊位，与大众中正狮子吼，转大梵轮，一切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于世间，定无有能如法转者，是第四无畏。如是名为四无所畏。善信，四无碍解者，为义无碍解，法无碍解，慈无碍解，辩无碍解，如是名为四无碍解。善信，云何义无碍解？为缘义无碍智。云何法无碍解？为缘法无碍智。云何慈无碍解？为缘慈无碍智。云何辩无碍解？为缘辩无碍智。善信，十八佛不共法者，为诸如来应证等觉，常无误失，无足报因，无妄失念，无不定心，无种种想，无不择舍，智欲无退，精进无退，意念无退，般若无退，解脱无退，解脱智见无退，若智若见，于过去世无着无碍，若智若见，于现在世无着无碍，若智若见，于未来世无着无碍，一切深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一切语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一切意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是名十八佛不共法。不辞善信，三十二大士相者，为如来足下有平满相，妙善安住，犹如莲底，地虽高下，随足所倒，皆悉坦然，无不等处，是为第一。如来足下千佛轮闻，王古众相无不圆满，是为第二。如来手足悉皆柔软，如都罗绵胜过一切，是为第三。如来手足一一指尖，犹如燕王，鲜有绵网，金色交落，文同其化，是为第四。如来手足所有诸指圆满纤长，甚可哀乐，是为第五。如来足根广长圆满，与夫相称，胜于有情，是为第六。如来足腹修高充满，柔软妙好，与根相称，是为第七。如来双涮剑刺咸圆，如伊尼耶仙鹿王涮，是为第八。如来双臂修直雍圆，如象王鼻平立摩西，是为第九。如来音相侍奉藏密，其有龙马亦如象王，是为第十。 如来毛孔，各依毛生，柔润甘清，右旋婉转，是第十一。如来毛发，端接上迷，右旋婉转，柔润甘清。颜金色身，甚可哀乐，是第十二。如来身皮细薄润滑，尘垢水等皆锁不住，是第十三。如来身皮皆真金色，光洁晃耀，如妙金台，众宝庄严，众所乐见，是第十四。如来两足二手掌中净及双肩七处充满，是第十五。如来肩相圆满殊妙，是第十六。如来薄叶皆悉充实，是第十七。如来容仪红满端直，是第十八。如来身相修广端严，是第十九。如来体相纵广亮等，周匝圆满，如诺屈陀，是第二十。如来含义并身上半，威容广大，如狮子王，是二十一。如来常光面各一旬，是二十二。如来齿相四时齐平，静谧根深，白玉科学，是二十三。如来四牙鲜白锋利，是二十四。如来常德位中上位，是二十五。如来舌相薄净广长，能覆面轮，至耳发际，是二十六。如来梵音慈韵弘雅，随众多少，无不等闻，其声洪震，犹如天鼓，发音婉约，如拼加音，是二十七。如来眼睫犹如牛王，甘清齐整，不相杂乱，是二十八。如来眼睛甘清鲜白，红环监视，交结分明，是二十九。如来面轮其有满月，眉相交净，如天地宫，是第三十。如来眉间有白毫相，右旋柔软，如兜罗绵，鲜白光净，玉科学等，是三十一。如来顶上乌色泥沙，高显周圆，犹如天盖，是三十二。是名三十二大士相。卷第469。